你要什么？ 这个苹果比那个苹果贵吗？ 这个苹果不比那个苹果贵，这个比那个便宜。 那么，这个苹果比那个苹果好吃吗？ 这个不如那个好吃。 这个梨怎么样？ 大的比小的甜。